日本时事问题研究会近日在网站载文谴责了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的对朝扼杀阴谋活动。文章揭露美帝国主义者历来不断进行对朝核威胁等扼杀活动的事实后指出，美国及其追随势力加大对联合国成员国朝鲜的核威胁和制裁力度，这是一种违背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律和朝鲜停战协定的非法行为。